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人民超市嚟。 好啊，這個南生圍之後呢，就另外呢政府就公布了呢，就是一個的諮詢文件，就是關於呢嘈到很緊要的，就是譬如是粉嶺的高爾夫夫球會啊、木球會啊， 這些 政府低價甚至是象徵式一蚊批地，而他們呢就是以商業方式營運的這些所謂的文娛康體 私人體育體育會 私人組織， 名為就推動體育，但其實他們最多的這個的財政收入就是其實搞宴會啊、晚宴啊、餐飲啊， 甚至他們的其實個 membership 已經是根本一般人沒辦法享用的， 上千萬 啊！高爾夫球會已經很明顯了， 大家能不能夠上千萬去買個會籍 回來？好了，但政府這份文件呢也都是一如以往繼續是什麼呢，就是貧者越貧就富者越富，這些私人會所呢諮詢期就說呢，如果續期的時候呢就要行一個新的制度，個新的制度呢就是說他要給回個土地價值的三分之一作為他們的續租的條件，就這樣了。大家聽下去就說好啊，總好過現在收一元啦，象徵式。但其實你再問下去，究竟那個地租的 valuation 是怎樣做呢？他不是建樓的，你地產商補地價就很容易計啦，就用同區的即係嗰個嘅樓宇價值，咁就去計你起樓之後嗰個port ratio， 我哋叫做，即係嗰個地積比率啊。你譬如起到二十層樓嘅，咁啊 total 樓宇面積幾多，咁咪一成咪知咯。你要俾補幾多地價，咁條數係公開嘅。咁但係究竟呢個咁樣嘅私人會所嘅土地估值係點做嘅咧？ 呢個真係我覺得好武斷，純粹係咦過去好平，一蚊一千蚊。咁啊，而家咧不如咧就用三分一，但係呢個三分一其實係完全係偏低，冇能夠即係冇能力反映得到佢哋嗰個都係即係因為係服務係特權階級而賺取嘅天文數字嘅暴利嘅。 其實我覺得，譬如高爾夫球會咁，係咪應該用佢而家市場裏邊高爾夫球會牌一個會員嘅市價值係幾多？然後咧就咁樣去計咧，其實應該，但佢應該肯定唔係啦。 呢個粉嶺高爾夫球會最近咧就話，因為上年一路要要樣樣話政府或者民間要求政府要用粉嶺高爾夫球練習場，唔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嚟起樓，咁啊令到佢哋嘅加入會籍嘅人咧就有啲疑慮，咁就令到佢哋每年諗住係1700萬嘅會籍就下降咗100萬，而家一直好似話跌咗落去1600萬，到1600萬，大佬，你諗下。有啲咧，嗱有啲會籍咧，好似話菲律賓會啊，一年咧佢哋收20個嘅會員左右嘅啫。啊，粉嶺高爾夫球會就好多嘅，佢哋有成2000多個會員。 菲律賓會唔一定菲律賓人。 係啊，唔一定菲律賓。佢一年咧新增嘅會員人數咧都係20個啫。咁但係亦都係有學者計算過話咧，只要佢每年多翻4至5個，即係20個裏邊嘅大約1/4左右咧，或者再少啲1/5咧，嗰條數已經係 就可以冚覆冚到， 已經可以冚到佢哋俾嗰1/3嘅叫做地租啦。 嗱，個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嗰個地租嘅估值啊嘛，其實係，我估就係佢就係用一啲所謂嘅 recreation 嘅 facilities， 就唔係用呢、這個即係、就是、土地建屋土地啦去估值啦。咁實際上嗰三分一地租個問題就係咁啊，點解你唔租俾我？係 點解要俾呢啲？ 點解要俾佢哋咧？嗱，呢個先係問題喎。我唔理你收幾多少錢，係咪應該其他人都可以去？第一就係公眾嘅享用嘅時間，你點樣 guarantee 咧？嗱，你話你平咗1/3啦，佢都咁，你三分二我當有個 public interest 喺度啦，政府益咗你啦，咁你要益翻個社會嘅噃。咁我就想問高爾夫球會啦。我幾時入去打翻幾棍咧？同阿成哥 嗱，而家呢個民政事務局垃圾桶局長嘅劉江華咪諗咗屎橋出嚟啦，就被理解為好似雞肋一啲咁樣嘅時段咧，就俾公眾 即 係 點啊？星期五晚夜晚黑10:30嗰啲。 唔係嗱，好似呢個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即係喺西貢布袋澳嘅18棟高球場、不過咧就係、是、除咗星期三以外咧，星期一、二、四、五 翻工時間。 是朝頭早九點半至十一點半嗰兩個鐘頭咁大把，仲要收嗰個費用咧係好高嘅嚇、啊。非會員嘅收費咧，每日即係呢兩個鐘頭係要成900蚊。喂，咁你公眾點打啊？ 喂，第二點解唔係同澳西州公眾嘅高爾夫球場睇齊嘅咧？ 係啊，嗰、那個公眾唯全香港唯一一個公眾高爾夫球場都比佢平好多。咁啊，仲有啲另外啲時間又係啦，呢、這個咩九龍仔業主會咁啊，即係佢嘅時間啊，嗰啲籃球場就平日開放時段就七點至兩點，咁樣都係翻工時間嘅，其實你好困難嘅係。 嗱，九龍仔業主會又係一個離奇嘅地方嚟嘅。係，我先頭以為佢係 private 嘅嗰個地點啊。 係咪啊？ 係啊，有一次啊，曾志華好中意請人去嗰度食飯嘅。哦，佢就話嗰度又平又盛咁樣。 又平又盛。 係啊。咁原來就嗰個地其實係公家地嚟，係 嘛？呢個又一村花園俱樂部有限公司，即係呢個又一村嗰、那個嗰、那個私人體育會，桌球台嚇、啊、有㗎，不過係朝頭早七點至九點，有冇人朝頭早七點至九點去打桌球？ 不如我哋組織嗰啲退咗休嘅城寨會員去享用呢啲全香港嘅富豪嘅設施，得閒就去清水灣打翻幾棍 嚇、啊，要揾啲退咗休嘅先可以做到呢個操作喎， 仲要好早起身添， 大佬。即係揾埋啲時間咧，就係、是、其實係封住你把口嘅。 基本上就係攞嚟做 window dressing。係 啦，就唔係真係咧，就係話公眾係可以較多去使用呢啲。而家根本就係差唔多100%都只係特權階級或者有位富豪。 喂，如果係咁嘅話，我就贊成 full course recover 啦。如果你覺得政府嗱，我叫你買藍生圍，你又唔肯啦。 係。 咁點解你又要去資助呢啲咁嘅私人會所咧？ 嗯 係冇 point 嘅噃。 係。 咁點解你唔用公帑去買藍生圍咧？如果同樣嘅 logic。咁點解要我哋要公帑？其實呢個公帑損失嚟㗎嘛。 係啊，阿垃圾桶局長佢話可能好難接受，佢話而家咁樣嘅改善咧已經係大躍進啦。佢話叫大躍進，如果買藍生圍，佢可能話呢個超級躍進。 我唔關垃圾桶事啊，買藍生圍啊，陳茂波士啫。咁係，我就要你 full course recover 啦。 係， 喂，嗰啲權貴嘅嘢嚟嘅喎，冇一樣嘢係普羅大眾享用得到嘅喎，真係，全部都係權貴嘢嚟嘅。 係啊， 嗱嗰啲我哋享用得到藍生圍嗰啲，你就任由地產商去放火遊輪。 係， 然後跟住。呢啲普羅大眾享用唔到嘅，你就用盡方法 繼續去保障佢哋 嘅利益， 仲要永續佢哋嘅， 同埋用緊納税人嘅公帑去資助呢班有錢佬啊！而家係， 佢哋係賺錢㗎。 高爾夫球會咪咯？ 佢哋係賺錢㗎，喺嗰笪地上邊，唔係佢哋口中講只係推動體育，又或者係讓呢啲中意玩高爾夫球場，或者係即係其他你話遊艇會嗰啲咁簡單，佢真係謀取暴利㗎。 就算啦，嗰啲遊艇會啊，好多我認識嗰啲會員都媽媽聲啦，已經 銅 鑼灣嘅遊艇會 Pacific 咩 Yacht Club 嗰度， 咪香港遊艇會啦，係咪銅鑼灣力奇島、奇力島嗰啲係咪 啊？係啊係啊，嗰度嚇，嗰度咧就係咩咧？佢啲餐飲嗰啲咧，部嗰啲嘅 service 啊，以前就係招收會，即係淨係會員，而家就外來人都可以 book 㗎， 所以就冇咁 like 啦。 佢哋覺得冇咗個 privilege。 喂，咁我調翻轉，你係做生意嘅喎，其實係木球會好，三軍俱樂部好。你做生意嘅喎，出邊街外人就算唔係會員，俾錢俾多啲錢就可以入去擺酒嘅咯喎。咁點解公帑要去資助你做生意咧？ 係啊，係講唔通噶，其實係 嗰個餐飲其實係做生意嚟㗎， 講唔通㗎。係第一就利用到香港好重要嘅財產就係土地，第二就係土地嘅使用人根本佢自己做緊商業營運，但係你個政策咧就係講就話推動體育。 喂，如果你啲錢你免嘅地價等等呢樣嘢係藍生圍咁樣，係所有人都享用得到嘅， 嗯， 或者米布咁樣， 係 咁，我覺得就冇所謂喎，真係。但係而家唔係喎， 係啊。 而家係第一嗰、那個營運嗰個人本身係賺錢嘅，第二就係嗰個 membership 係貴到無倫嘅，第三就係如果唔係 membership 嘅人咧，就可以俾一個貴價入去擺酒嘅。喂，咁樣嘅話，我覺得應該 full course 咯 ，recover 其實係收足個地租嘅，應該係仲要 bid 添，我覺得，仲要攞翻出嚟。 透過競爭可能就會 公開招標， 係嚇嚇， 係咪先？ 係 點解淨係俾你啫？喂，以前你話殖民地嗱，我就呢樣嘢好愛國嘅，只不過英國佬打木球。先至俾你班友啫嘛，咁點解唔可以重新再攞出嚟招標咧？包括高爾夫球冇所謂㗎，如果有第二個私人嘅高爾夫球觀瀾會，觀瀾湖覺得係佢可以營運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點解唔競爭？ 或者更加好效益， 或者佢願意俾三分二咧？ 係啊，係啊， 喂，千幾萬個會籍喎， 市場上邊嘅良性競爭可能會帶嚟係即係消費者又或者公眾有裨益㗎，係 咪咯？千幾萬個會籍，我覺得習主席咁提倡節儉，都唔應該鼓勵呢啲咁樣嘅腐敗啊，呢啲咁嘅即係炫富嘅行為啦。我覺得高爾夫球係嘛？ 係咪應該大眾化添啦？應該 嗱，今次咧嗱係講緊呢啲會所地，全香港有66幅，但係點解今次只係喐動裏邊嘅27幅？係因為佢哋嗰個土地契約就快滿啊嘛，滿期2020年啊嘛，咁所以先提上咗個議事日程。但係今次一講就話延續去到2025。 喂，同埋你有冇留意 2025幾啊？係 而家政府啲政策好荒誕嘅，立法會都未傾過就公布噶啦。 係啊。 是完全當我們沒到 的，就是想這個不單止要修改議事規則削了立法會，很多時候根本就繞過立法會起三跑， 你不想聽我講都不講，我就上諮詢文件了，就出了， 你講了就做了，以前梁振英就講了當做了，現在就照做又講，不過就不在立法會裡面 做完先講， 大佬這些什麼公共政策來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離譜， 這個是涉及龐大的公眾利益，近年提出來的就是因為當年2012年的新界東北的爭議嘛，新界東北即是毀家滅村式的，所以就說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為替代方案用來建屋行不行，同埋揭穿了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為會所地那種使用是即是傾向特權階級，所以市民大眾譁然，政府就要跟進。當其時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成班議員走到去 site visit 去實地視察，就是說嚇到那個粉嶺高爾夫球會，你們來想著收我們這裡，我是考慮的，有想的，這樣是這樣來的嘛，是回應社會上面對這些公共資源的處理不公的情況之下，才要討論是不是要檢討。而這個現在劉江華局長這個垃圾桶局長就不是，還要繼續延續，只不過是做一些很簡單的微資末節的調整。 其實我想問一下，就低端人口，我冇入過粉嶺高爾夫球。 我冇啊，從來冇打過。 其實那千幾萬嘅會籍嗰啲錢去咗邊嘅咧？ 佢嚇應該去落袋噶， 係去咗高爾夫球會。 係啊，高爾夫球會落袋。 因為佢哋賣 membership 噶嘛。 係啊，係啊。 我諗中間經紀可能賺一橛啦。 中間經紀啊，係。 即係負責賣嗰啲高爾夫球會籍嗰啲，係嘛？咁佢哋都落袋噶嘛，自己。 係好龐大嘅利益。 嗱，如果你話好似嗰個地係佢哋嘅，譬如香港會咁樣，咁我就冇納税人就冇得講啦，冇嘢講啦。 係啊。 係嘛？或者這個馬會咁，佢一個龐大嘅慈善組織，係捐助好多慈善機構。 係 咁，但係你又唔係慈善組織， 係啊， 又係一個咁昂貴嘅會籍。 係啊，我過去冇聽過啊。 政府點解要 用香港遊艇會啊、菲律賓會嗰啲又去捐助其他嘅慈善機構嘅喎？冇嘅喎。 唔係嗱，我覺得好多國際城市都有呢啲 club， 我哋唔係話要搞呢個咩工農兵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充公嗰啲私有資產。 係， 但係我覺得亦都要 fair。就係話你嗰個嘅，你營運得一個高咁高尚嘅一個recreation club， 咁政府就應該用，你唔可以再係用咩咧？就係、是、資助普羅大眾嘅康體活動嘅角度去處理啦。我覺得，你就要在商言商啦，係咪先？ 同佢計翻啱， 係啦，好合理嘅。我唔單，我應該唔應該睇個地租，我覺得應該睇你個收入咯。 係嗱，呢個香港高爾夫球會粉嶺嗰個係一年啊，2016年啊，16年係講緊。超過2億，這個的香港遊艇會又是2016年的毛利是超過1億，那你想想多龐大的那個收益是？ 不是咯，我如果很簡單，我又不可以用建屋地這樣來去估值去土地，那我就是用一個所謂的政府出租，我想政府現在估值都是當做那些 GIS site 這樣出租這些所謂公共用途的土地，那那個地租就很少的，我覺得其實他買不用買，我想高爾夫球會不用買一個會籍已經可以 cover 到那三分一的 很快就 cover 地租了，那我覺得不應該的，反過來我應該看你 revenue 咯，是不是 根據你的收入再去釐定， 是啊， 啊你那個的價值那都合理， 跟你分錢啊，同埋我覺得 有乜理由而家一批就批一個15年嘅約出去咧？一次就續約15年？ 好簡單嘅啫，我話我收曬呢筆錢，我成立一個基金去購買嗰啲加頓啊、南生圍 啊，係啊，又可以啊，嗱，嗰啲專款專用。 係啊，我指定 立法原意，好啦，或者政策制定專款專用。 既然你又話要用咗咁耐，我哋唔想取消呢個高爾夫球會，又要成，但係你又做唔到一啲社會大眾有益嘅嘢，開放俾人入去打波，因為咁樣嘅話咧。那些農民入曬去打波，你就趕走啲富豪嘛，佢驚。好啦，咁我就不如我同你分錢啦，你2億俾1億我，係嘛？ 俾我哋做翻啲保育， 然後 買翻一啲。 每年1億，你諗下， 係好多錢 嘅喎，真係 好多錢㗎。 然後我將嗰啲錢，我委託一個機構幫我去管理呢啲濕地，又或者收購嗰啲農地， 係 而家仲未買嗰啲農地，由呢個基金出面。 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出面，是成立一个基金叫做南生维管理基金。 是啊，请回一team的保安，然后就防止很多人在放火啊， 然后就将这些这样的，是这些粉岭高尔夫球会游艇会收到的钱，就将它放在他的基金作为恒常的运作经费，请人 等他自己滚存， 然后如果需要买地的由公帑注资来买，买他的农地。那你想想，喂，是 work 的，跟着你 recurring 的就由他们去给，即是经常性开支。如果买地那些 大筆的就由政府拨来。 所以这些的体育会又或者是民政事务局，是不是应该用这个角度去看市民呢？就不是现在，只是不断延续，跟着做一些。 现在整色整水咯，我觉得塞住你们把口而已嘛， 是啊，其实。是啊，即是做些样板出来，就是回应到市民的质疑，这样是。 这个最终。 每年150小时不够，整够180啦，这样是。即是这些小修小补。 我觉得最终也是什么呢？反映到现在这个政府呢根本也都没有摆脱到官商勾结。是不是先。是不是一去到掂到呢啲權貴嘅嘢，我話俾你聽，邊啲人有粉嶺高爾夫球會會籍啊？咪又嗰啲地產大亨啊、英資財團嘅大老闆啊、大陸廠商嘅廠佬啊、大陸嘅權貴啊，一樣啫嘛。佢點敢掂咧？唔係淨係話，如果淨係英國佬，佢就敢掂啊。我諗而家粉嶺高爾夫球會嘅會籍好多係大陸佬嚟嘅，根本係嗰啲富豪啊、許家印啊嗰啲，你敢點敢掂啊？係咪啊？所以我就話，咪整色整水咯，最後尾。所以你有時點解唔到市民興咧？你派錢其實攞唔到民望，我話俾你聽。就算好似報紙所講，關愛基金嗰度派2000-3000，而家越吹越大。 而家講緊2000-3000，而家最新嘅情況吹到唔係吹到4000，未吹到6000。 我覺得你快啲加碼啦，你要求10000。 嚇！我哋從來都係講8000至10000。 仲要係唔係關愛基金係通派？ 通派係應該全民派錢。 全民派。 全民派。 係啊，咁所以咧嗱。點解派錢都攞唔到民望咧？就是、因為一啲難嘅問題，你唔敢掂啊嘛。市民個眼睛係好雪亮，你係要敢去得罪權貴嘅嘢咧。其實市民係會記住呢個係政府嘅功勞。但你而家永遠走正變，今次呢個私人會所續約收地價三分一，就係、是、一個走正變。我覺得，亦都俾人見到你係契弟，係嘛？放火呢啲嘢你又唔理，係嘛？藍生圍呢啲。你記住香港人對於嗰個保育嘅意識，你諗下上一次大浪西灣老年城嗰壇嘢，其實係發動咗成個公民社會 好龐大㗎嗰次嘅運動。 係啊，跟住就到呢個執膠粒事件，亦都係發動咗好多人。 2012年， 你要贏到嘅中產階級嘅支持，呢個政府先至有嗰個嘅管治能力啊。你要嗰啲低端大媽支持你，坦白講係冇意思啊！嗰啲係深圳人口嚟嘅，其實嗰啲係假嘅香港人嚟嘅。你繼續派錢冇用噶，我覺得。你係要通過啲公共政策俾公眾睇到你有個 value。 係，就唔係而家嘅第一就官商勾結，第二就俾公眾覺得你根本就欺善怕惡。 欺善怕惡同埋係咁派係咁派。 理論上就係民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政府掌控住公共政策執即係制定嘅公權力係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只要你講得通係合理、符合公義、符合程序嘅話咧，呢啲嘅特權階級都要聽噶嘛，唔可能唔聽噶嘛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咧，實際上。政府有没有一个核心的施政纲领、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 很简单很多人不喜欢习近平也好习近平在内地的民望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呢就是他敢于得罪那些权贵嘛 叫打贪用、 打周永康啊公检法那些人喂大佬哈哈爸爸那些武警啊那些阿头大佬那些大陆人是很多时候受到他们欺凌的嘛即我们在香港生活即等于有朝一日林鄭打黑警， 打黑警，哦、 是啊，拉曬嗰啲貪污嘅警察，咁我哋都 happy 噶。 七步曾偉雄， 係啦、啊，咁你諗下，習近平之所以能夠維持有高民望，就係佢敢做一啲市民覺得係權貴唔敢喐嘅人，佢就喐咗。 令到 解放軍嗰啲嘅咩郭伯雄啊、徐才厚啊嗰啲， 令到社會市民覺得係多啲嘅公義，生活水平係有所上升。 嗱，所以我哋聽，我哋就覺得，唉，屌習近平嘅土包子又恢復帝制啊咁樣。但係內地嘅人同我睇法唔同，就係咁嘅原因。我就話你如果政府有啲公共政策出嚟，係俾市民睇得到，你係敢於捋虎鬚嘅，係得罪地產佬，我係買翻曬南生圍啲地，我要用農地嘅價值，你要賣翻俾我。喂，我話俾你聽啊！暴升啊個民望，係咪？而唔係話喺政治上插住呢個大陸佬， 插住呢個共產黨落實佢嘅政治指令、國歌法、國旗法、廿三條呢啲咁嘅衰格嘢。經濟上將公帑抌落去鹹水海做大白象，撥落去嗰啲咩創科企業。然後喺民生上就只係用一個派錢嘅方式。一啲政策嘅嘢你唔敢掂，好簡單 嘅派糖嘅，而家都 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嚇， 係咪對沖強積金、長服金對沖強積金唔敢掂。你做一樣嘢係咪？當年曾蔭權政府做咗一樣叫最低工資， 最低工係 係咪用四年嘅時間做咗最低工資？然後嗰個就係佢嘅公職，派錢係任何人坐喺度都得嘅，係 持續噶。 梁振英派 係 一個 legacy 嚟㗎，呢個係會即係 here to stay 嘅一種嘅即係長遠政策嚟㗎。 七年嚟，由2011年到而家，2012年到而家，有冇一樣政策你睇得到嘅政府係有個 value 喺背後，敢於打破利益集團？係零嘅，話俾你聽。港英政府當年將電信業開放，打破呢個大東電報局香港電話公司嘅壟斷。 翻天覆地啊 ！CSL 啊，造成咗今日我哋能夠免費通話啦，差唔多通話費已經免費，係數據要收錢啫嘛。而家係，如果唔係當日開放市場，有咁嘅今日咩？係咪？但係呢啲開放市場政策全部都係九七年前嘅事，九七年後電視牌都唔發，繼續保障 TVB 嘅壟斷。然後你去到呢啲私人會所，繼續保障呢啲咁樣嘅利益集團，繼續續租落去，永續啊！真 係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批評殖民地遺留落嚟唔好嘅嘢，但係政府係冇因時制宜或者與時俱進咁係去改啊！ 係衰過殖民地，九巴嘅專營權，九巴嘅服務搞到咁樣。喂，大佬，你係咪要掠佢個專營權啊？要係咪死咁多人？係咪淨係叫人捐？由政府叫馬會俾錢嗰啲受害，即係傷者嘅家屬、死者嘅家屬。喂，這個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嚟嘅，你係要敢於去得罪嗰啲地產佬啊嘛，而唔係話喺度扮好人俾錢啊嘛。俾錢點解唔係由收容機去俾啫？點解要由馬會去俾啫？你諗下呢啲就係大家睇到㗎。點解藍生圍放火？喂，如果我係夠僵嘅，我就叫你嗰啲地產佬過嚟問話。是吗？ 咩事发生？咩事为什么这样搞？ 是吗？然后你摘喊捉贼给你。 是。 所以我就说你政府是没办法民望高的。不是说香港刁民多。是。不是说立法会的议员不跟你过意不去。而是根本上你的政策市民是看不到你的公义在哪里。 是一件又一件发生的社会事件、民生事件，是令到市民对政府的信心是慢慢慢慢地没了。 还有那个利益集团根本上你不敢得罪他们嘛。首次为什么政府不是将那个土地拿来起资助房屋，而是竟然鼓励公私合营的首次，然后令到在新界大量囤地的两大集团，就是恒基和新鸿基，可以将他们的农地转为屋地，然後釋放個財富，我諗係巨額數字。點解唔係將政府個最珍貴嘅土地用嚟起資助房屋？係咪呢個亦都解釋唔到嘅？我覺得。然後你跟住你而家見到呢啲藍生圍呢啲咁樣嘅私人嘅會所續約嘅問題，喂，你正路你要向佢施壓，你咪擺上立法會由議員做爛頭卒得啦。 係啊，我係自然會出聲噶嘛，係。 咪咯， 係啊， 你咪范國威做爛頭卒咯。 政府跟住就好似扮演個球證咁樣啦。喺議會度傾完之後咧，咁以為咪順勢咯。嗱，呢個就係民意啦，呢個就係民情啦，咁樣係。 嗱，議員就要求分帳，將個利潤同政府分成。 係。 咁就要15%嗱，我中間落墨啦，係嘛？政府出嚟就做呢個咁樣嘅紅面白面算啦，10% 算啦，咁咪搞掂。我哋閉門造車咪就係利益輸送咯，我話俾你聽。點解要閉門造車啫？如果你係為咗公帑公眾利益嘅話，你應該同立法會做場好戲啊！係 啊， 先上 panel 傾咯。 同埋因為嗰度就係因為有民意代表嘛，喺嗰度有唔同意識形態嘅民意代表喺嗰度拗一輪嗰陣時咧。嗰、那個理想嘅一個平衡先至喺嗰度出現噶嘛，係。 同埋你而家見到香港人 喺方法學上面呢個係好正路嘅做法嚟噶。 同埋最憤怒係咩咧？你話立法會同你作對，如果你 engage 立法會去做一個所謂公義嘅嘢，立法會議員邊度敢同你作對？我話俾你聽，係咪先？大家有默契地去做係為公義嘅話，冇人會拉布，亦都冇人同你作對。就正正就因為你閉門造車，你已經企咗喺利益集團嗰邊，立法會議員先同你對着幹啫嘛。呢個亦都政府嘅官員自己要諗下。雖然你哋冇民選嘅基礎喺背後，但係唔代表你哋可以為所欲為嘅。我覺得係。雖然你哋做到彎曬，好似上一任嗰啲咁樣，繼續拍下攞油走人，係嘛？超支1000億，可以拍下攞油走人。但係你要記住個後遺症就係咩咧？港人治港徹底失敗。 真係去到第四任政府，係、下一任再會更差，一路失敗落去嘅。我覺得係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嘅制度。是不是因為純粹是共產黨干預？我覺得絕對不是，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高官連自己的專業操守都放棄了， 同埋你企喺邊度？ 個係民官制度嗰種，即係希望透過程序嘅公義，係去尋找一個理想嘅公共政策，做唔到嘅個係基本嘅職能係冇去，即係去實踐到出嚟。 我睇立法會以前九十年代港英政府嘅年代，佢就真係識得拉一派打一派，有陣時係要同議會合作，一齊聯手向利益集團施壓。係咪調翻轉？有陣時又同利益集團合作，向民生派嘅議員施壓，兩樣都有。但係咧，就不會全部一面倒的，不會全部一面倒的。你現在看到根本上，如果是這樣做特首用什麼呢？政治上跟著習近平說什麼就做什 麼， 然後 不用腦袋的 利益分配上，權貴集團說什麼我們做什麼，派錢用什麼呢？喂，派錢隨便一個 AO 都懂派的，我和你去做特首都可以，我們都懂派的， 不難的。這些政治決定 是啊，最難是什麼呢？就是一些你要壓服一啲利益集團。點解奧巴馬兩任政府千辛萬苦只可以完成咗一個重大政策改革，就係、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嚇， 係嘛？到而家你諗下，Donald Trump 千方百計要推翻佢，都唔可以全盤否定，因為有一啲人係得益噶嘛。因為喺成個醫保計劃裏邊， 係符合社會上面嘅期望， 特別 嗰 扎嘅基層嘅市民係得益噶嘛。所以佢 Donald Trump 要推翻都困難嘅。你諗下人哋兩屆嘅先做一樣嘢，我想問。1997年到而家四任政府里面，有哪一样东西是做到一个政策出来 是可以，不是讲派钱，派钱是短期行为，是长远地改变了香港。我只是看到一样东西，叫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在社会里面，你想想现在准备出台的医疗保险，我们有机会再讲，又是废的无论，又是保障利益集团，跟这个强积金是一样的。强积金又是保障那些即係金融機構，係嘛？嗰啲嘅金融界就喺度掠一大嚿水，然後真正需要保障嗰啲供款嗰啲人咧，保障唔到。 保障唔到，到佢退休嗰陣時候，發覺係冇嘅。 冇㗎，係幾千蚊㗎啫，冇鬼用㗎，真係㗎。你問我，我而家睇下，我都費事睇我強積金户口啊！我做咗咁多年嘢，我都費事睇啊！如果我指意佢退休死得， 係， 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候我哋評論公共政策，唔係話特登要去揾錯處。如果政府做到一樣嘢出嚟，係彰顯到呢個公義，佢哋嘅 value 嘅，我一定會第一個企出嚟支持。係咪？如果你呢單嘢南生圍裏邊，政府話我動用500億去收翻南生圍啲地，我話俾你聽，我第一個企喺南生圍支持你。係咪？你邊啲鄉下佬，邊啲嗰啲獅子山學會嚟趌我咧？我都敢幫林鄭月娥去 defend， 去背書。 係啦，幫佢背書。立法會議員都會幫你背書喎。 係啊。 如果你企一個政策嘅道德高地啊，我意思係話，但你往往而家。立法會之所以同你對著幹，唔係你去民主黨嘅蔓延可以解決嘅，其實 係政府自己本身嘅行為同埋政策去製造一個又一個敵人啊嘛。 同埋你嘅政策本身攞唔攞到嗰個民意嘅高制高點啊？如果你攞到個制高點，范國威都要同你扎握手啦，係嘛？如果你做得啱，如果佢係 against 你，其實咪即係 against 民意，咪即係 against 選票。系咪？你都自己会计条数噶 嘛？系， 你都会计条数噶。 唔系招土派嚟噶，系。 系啊，即系所有嘅公共政策，大家都知道，都系一个所谓 less evil 嘅选择。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每一步你都睇到，就系连 less evil 都冇 ，second best 都冇，你连得罪佢哋都唔敢。 系， 系嘛？ 佢仲企埋喺嗰边添啊！政策系倾斜嗰啲啊，权贵阶级嗰度添啊， 所以 好 多人冇人睇，冇人睇呢样嘢。过去呢五年，大家睇政治。我成日都話大家唔好淨係純粹睇政治，一樣要睇階級問題。 嗯， 真係嘅，喺選舉裏邊唔好淨係睇政治動員，一定要睇階級問題。係，即係話，即係點解上次選舉進入後期，我話一定要講派錢咧？就嗰個就係階級問題。 財政預算案 係啦，財政預算案。我覺得今後你判斷得到林鄭月娥呢個政府咧，嗰個親商界嘅程度係會超越梁振英同埋呢個曾蔭權嘅。 啊，咁大件 事，你睇到嘅其實，我覺得係，所以大家要留意。不是只是在政治上，因為政治上無力感很重，我覺得香港人反而在民生政策這些牽涉到利益分配的政策裏面，你看到今次他要跪低的預算案，他半跪了已經 是 當初又說我們的理財哲學不是這樣懶串的，什麼理財新哲學，什 麼遺漏執保，現在整下就變成變相派，不過派少一點這樣，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叫做將它凌遲 佢而家先褪咗一步，佢已經冇辦法 defend 佢自己原則噶啦。如果佢用關愛基金派， 哦， 係咪嗱？佢寧願唔派，唔派就係呢個我原則上我唔贊成派錢。但係你派啲唔派啲咧，嗰、那個民意反彈仲細。 即係 compromise 咗， 即係話如果星島嘅講法係啱，呢、這個林鄭月娥同埋陳茂波咧，又會再行入一個更大嘅民意陷阱裏邊。就係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 製造分化， 製造分化， 係啊， 所以記住一定企硬， 係 一定企硬，通牌， 明白， 係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誒、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